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玉瑶的书评《日本文人眼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戴叔伦的《苏西亭》。 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图书，收入一批著名日本作家于二十世纪初访华的游记，包括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古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内藤湖南《雨遇红爪》、佐藤春夫《南方纪行》、村松稍风《中国色彩》五种。这些一百年前的日人在华见闻重现于眼前，让人看到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国官制变迁，也以外来的世界性的眼光展现出一个令人颇为陌生的现代中国的面貌。这套译丛虽于近日出版，但其实是二十年前策划并翻译的成果。当时在著名翻译家施小伟先生的策划下，计划将一批日本大师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旅华作品引进国内。施小伟、李振声、徐静波、胡令元等诸位专业日本研究学者参与了翻译工作。一稿完成之际，不料却因出版人事方面的种种意外搁置数十年，今日终于面世。期间世事变幻，中日关系几经波折，这套迟来的译作不仅没有消退其价值，近日读来反而在新的国际关系视野中带来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为大家带来张玉瑶的这篇书评《日本文人眼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坚船利炮结束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岁月，自此日本向世界打开大门。九年之后的1862年，从长崎出发的日本轮船千岁丸驶抵上海，成为自1633年江户幕府实行海禁政策230年后第一个驶往中国港口的日本官船。千岁丸将一批幕府官吏武士送到中国土地上，日本人得以近距离观看和亲历现实的中国。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文化崇拜的对象，而眼前看到的却是封建末期中国摇摇欲坠、忧患凋敝的现实，这给日本人敲响了警钟，也第一次产生了对中国的藐视心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近代化历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仅仅三年后，即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开启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关系。条规中准许两国间官方及民间交往，这一双边关系形成后，日本迅速向中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学者和官员。相比之下，仍呈锁国心态的中国却行动迟缓，派往东瀛的访问者从人数、次数、规模上都与日本远远不成比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扭转了中日局势。次年，两国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且日本人可以直达中国内地游历、侨寓、工作，这些都为日本人来华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从内在方面，日本人自来有着强烈的中国文化情结，尤其是那些在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前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堪称是最后一代受到汉学教育的群体，有着良好的汉学根底，能够读文言文，甚至能写相当漂亮的汉字， 其中绝佳者如内藤湖南，来中国后虽不通中文，但依靠笔谈亦能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等文化人士顺畅交流。他们熟读中国典籍，对这个孕育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向往不已。来华游览是一了心愿之举，经由文人之间相互影响建成风尚。 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是日人访华的高峰期，在旅行结束后还纷纷撰写游记发表在报刊上。他们访华的目的各不相同，据潘月刚论文《近代日本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观，可分为这样几类：有进行文化交流的，如小笠七香鼎、桑园治藏的；有侧重考察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如冈千仞和德富苏丰；有为搜集中国情报以便为进一步侵华做准备的，如曾根俊虎；有游历观光的，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以文人为多。有趣的是，当时许多文人都是以报社派遣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没有其他任务，只用在中国各地游览并撰写游记连载在公职的报纸上，既能获得丰厚稿酬，报社也将名家的游记作为吸引读者的策略。可以看到，这种载体和创作方式也大大影响到其游记的文体形式。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也有着相当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和上海之间，因为不用签证，不少轮船公司开通了从横滨、长崎直接到上海的轮班，因此上海常常成为访华日本人的第一站和必到站，由此再进入中国内地，或者由海路抵达朝鲜半岛，在北上通过陆路进入东北及关内。大多数来观光的日本人走的是这样一条经典旅行路线，从上海出发，游历江南风光，溯长江，拜访武汉、南京，北上游览京津、东北，最后回到日本。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日本国内可以买到的中国周游券有几种黄金路线可供选择，价格也优惠些。芥川龙之介1921年来华时就用了周游券，苏州、杭州、扬州、南京等南方名城都是热门目的地。清丽的自然风光与中国古代典籍南画等相照应，出现在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内藤湖南、村松梢峰等诸位作家笔下，备受推荐。当然也有例外，如佐藤春夫从台湾出发，仅游览福建一地。 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员身份赴中国旅行之前，几位作家朋友为他开了一个送别会。会上，李建雕说，中国是以前的大国，到现在虽然它衰落得很，但是肯定保留了以前伟大有价值的东西，你过去后应该看清楚这些部分。这是一句有些矛盾的告诫，但诚如其所透露的，当时正处于从东方到西方之转型期的近代日本人，对中国这个曾经的文化母国的态度相当复杂。芥川龙之介生于1892年，从时间上说，已不属于能在学校接受到良好汉学教育的一代，但有赖其家学，芥川有着深厚的汉学基础，谙熟汉文汉诗，去中国游览成为他多年的夙愿。然而当他怀着一个汉诗与南化的中国而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腐败堕落的当代的中国时，难免感到失望。在上海城隍庙看到各色世俗化的男女人等时，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金瓶梅中的陈静济，品花宝剑中的西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亦或王阳明、诸葛亮式的人物，则踪影全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琐、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属于古代英雄先哲的中国和眼下市井戏民的中国落差不可谓不巨大。芥川在其《中国游记》中也对中国颇多激烈的批判之词，这或许和他在游历伊时便不幸患上泪膜炎，全程健康状况欠佳，导致心情不好有关。但他所目见的彼时中国的确颇多令人不敢恭维之处，例如有人公然冲着池塘撒尿，乞丐贪得无厌， 还有戏曲名角绿牡丹，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绣银丝美丽的衣袖，以手夹鼻，精彩地将鼻涕醒在了地板上。除了这些卫生习惯的因素，更令芥川介怀的是，在粉饰太平自甘堕落的社会中，一种类似《水浒传》中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闪光消失了。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他尤其不喜欢上海，认为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赝品。 事实上，这种失望情绪在来华日本文人中或多或少也是比较普遍的。对于芥川龙之介有显犀利的批判，徐静波认为，芥川的批判带有某种文明批判的性质，不只针对中国，也是在指摘世界近代化过程中古老文明存废的问题。施小伟则提到，芥川也并非对一切都持负面态度，他来到中国拜访了张炳麟、郑孝胥等名流，其中还有一位李仁杰士，即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此时距中共一大召开不到两个月，芥川聆听了李仁杰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其作为新中国青年的印象颇佳。芥川于1927年去世，年仅35岁。从其创作上看，他在来华之前，很多小说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取材创作的，之后则大幅减少，转向现实关怀。总而言之，这趟旅行对他的艺术观多少产生了影响。 好了，张玉瑶的书评《日本文人眼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19到21世纪的中日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是20世纪初日本文人眼中的中国还是相对比较单纯的。文章中提到的这批文人，基本上还是从文化文明的角度审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这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批判过程，而是在直观感受中认知、了解、思考的过程。明天我们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戴叔伦的苏西亭。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中唐诗人戴叔伦所作的《苏西亭》。苏西亭上草漫漫，水以东风十二郎，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本诗作者戴叔伦在唐德宗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曾任浙江省的东阳令。苏西在今天浙江省义乌市的苏西镇，与东阳市不远，因此这首诗应该就是诗人在这段期间前往苏西游览时所作的。诗歌的大意是，苏西亭边野草茁壮生长，遍地青青，已是暮春时节，在东风吹拂中斜倚栏杆，想西洲曲里的那个人是谁呢？燕子还没有回到旧窝，而美好的春光已经快要结束了。迷蒙的烟雨笼罩着一片沙洲，料峭春风中的杏花也失去了晴日下艳丽的荣光，显得凄楚可怜。 四句诗虽然全是写景，而景语也是情语，情景交融，毫不突兀。诗人笔下的这番暮春景色浓郁而迷茫，也正好和倚栏人沉重而忧郁的心情契合相应。苏溪镇距离闻名遐迩的国际商贸城义乌只有5公里，属于义乌市的副中心。历经千年的变迁，现在的苏溪之上山环水营，林木茂盛的景致已经少了很多。所幸的是，那里的滴水岩景区依然风景宜人。滴水岩坐落在苏溪镇内，又称水竹洞天。相传朱元璋率将士在苏溪休息时，发现苏溪的水特别清甜可口，又看到溪水中竹影摇曳，山上秀竹叠翠，风姿绰约，于是将这里命名为水竹洞天。加上常年有水从巨岩上滴下，因此这里又叫做滴水洞天。在滴水岩，沿着巨岩拾级而上就是湖宫殿，殿内不仅有胡宗宪的塑像，还有宋朝抗金名将宗泽的塑像，因为宗泽的故乡就在义乌。出了湖宫殿，绕拾级而上，便能看到一座弥勒寺。寺内大殿中高 7.5 米的弥勒佛由一座巨岩雕凿而成，大殿前的两侧还有两尊缅甸的玉佛。这两尊玉佛原是缅甸佛教界赠给乐清法华寺的。法华寺方丈得知滴水岩风光秀丽且颇有建树，故而转赠到此。玉佛像石质细腻，滑如琉璃，浑身闪闪发光，堪称雕艺一绝。再顺着山路向上攀登，便能来到滴水岩巅。这里有一座7层宝塔，这是由群众自筹修建的，塔壁上是有浮雕佛像1000尊，登上最高层，苏溪的新貌便能尽收眼底。除了滴水岩，苏溪镇境内的齐鲁山风景区也值得一去。景区内植被茂盛，风光俊秀，山色集雄、夸、秀、俊、幽、险于一体，奇山、奇水、奇岩共同构成了别具特色的风景，且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景区内人文景观也很多，气候凉爽宜人，是一处避暑休闲、保健度假的旅游胜地。苏溪的另一个知名去处就要数双溪村的双溪风景区了。双溪沿岸奇峰陡岩绵延，竹海滚浪，古木参天，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自然风光画面。君溪古潭、胸有成竹等自然奇景，以及深山中的普善寺和村落，犹如世外桃源，实为回归大自然之旅的理想去处。此外，双溪村背后的道鹏岩又名佛云仙境，那里海拔700余米，山石奇特，形似交椅，几十丈高的悬崖怪石连绵，长达1公里，旁边有月亮湾、月亮树，还有天然佛像群，佛中套佛，栩栩如生，赛似天庭。可以说苏溪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山明水秀之地，相信如果你有机会前往那里，也会像戴叔伦一样，将自己的心境与那里的风光融为一体吧。苏溪亭上草漫漫，水以东风十二栏，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